劳动俄罗斯党下属红色青年先锋队网站9月4号上载文章，表示谴责日本反动集团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军事勾结活动。